最后边度？下个礼拜咧就即系28号咧，我会用英文讲一个另一篇嘅道。咁啊，所以呢一个系我唔知道你应该叫做咩临别赠言。我就喺度谂到，究竟我应该同弟兄姊妹讲啲咩嘢啊？又或者我喺度问神，究竟我应该同弟兄姊妹分享啲咩信息？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不是永恒的，你和我都知道永恒的，你可以数手指数数有几样东西，上帝是永恒的，上帝是不变，还有呢，上帝给我们永生是永恒的，但还有一样东西呢，就是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耶稣说呢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我所讲，我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是一点一滴都不废去的。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转接的期间，我不会永远是你们的牧师，没一个会是你们永远的牧师。那哪一个可以在我离开了之后牧养你们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现在聘务委员会都是积极的去寻找一个适合的广东话堂牧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在这段时间没有牧师的时间，谁去牧养你们呢？我就想到神的话语，因为刚才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既然神的话语是永恒，你走了我走了，神的话语都在这里，如果你将仍然存留在这里，每一天的时候谁去牧养你呢？ 我就想到我应该讲神的话语，而神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个的重要性呢，就是说究竟神的话语可不可以牧养我们。所以跟着下两堂呢再讲的时候呢，我讲诗篇23篇，真的讲到牧者，但是不能够不讲神的话语给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先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，我们多谢你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讲堂里面宣讲。主，既然你的话语是永恒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。牧人可以改变，领袖可以改变，但是你自己的话语是传到永远。所以让我们今早早晨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去领受你的话语，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牧养。我们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请你打在你的电单张里面，如果你没有就请你举手，我们的招待员会给你。今天我是没有投射片的，所以就请你打开这个诗篇第十九篇。诗篇第十九篇呢，最顶那里叫 有两句说话，交与灵长大卫的诗。这个呢在诗篇里面呢是经常有出现的，我这叫做很小的字，所以你看和本都是小字叫做。其实英文就很统一的，叫做 superscriptions。superscriptions。所以呢就是上了上面的，是这小字。不同的学者说这叫做题言，或者叫做标题，又或者叫做题目，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是其实英文就很统一的 superscriptions。这个呢就告诉我们知道究竟哪个是一个作者，其实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哪个是一个作者。那我们会由第七节呢读到第十四节，我们好一起起立，由第七节读到第十四节，我是会读单节，请弟兄姊妹读双节。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够苏醒人的灵魂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及智慧于愚昧人。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传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传言公义。在者你的仆人因这些受警戒，遵守这些有极大的赏赐。再者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用这些罪管辖我，这样我便完全，我便再犯大罪得到洁白。请坐。第十四节话：愿我口中的言语蒙悦纳，我心里的思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。然后他说：耶和华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。结束的时候，诗人有一个敬拜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。这个是诗人的赞叹和一个敬拜，好像我们刚才用诗歌来去赞叹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但在这个敬拜之前呢，有一句说话，第十四节，他说：愿我口中的言语蒙悦纳，我心里的思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。人的心思意念，即是说我整个人是需要神的悦纳。我们今天3月1号开始，当我不在你当中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仍然是你们做信徒做会众的目标，就是你的心里面和你口里面所做的所讲的是要蒙神悦纳。怎样能够做到这个蒙神悦纳呢？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。首先我们看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个图片上面你想到什么呢？英文叫 All Smiles。今天我们应该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因为又是人日，又是情人节，又是农历新年年初七，我们很开心。那你看到什么呢？究竟他所着重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笑容呢？如果你看完整幅图画，你就知道究竟他想推什么东西呢？不是推笑容啊，即当然你依起棚牙笑的时候呢，你怎么能够依起棚牙呢？就需要看看你平时做不做了功课了。早上起身有没有刷牙呢？有没有用 force 呢？即是那些的牙线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即是怎样去维系你的牙齿健康。当然在美国就是 一年就去两次看牙医，是不是牙医帮你保健保牙齿的健康。但是你平时你自己都要做的嘛，是不是最大人就要刷牙。还有呢，很多时候呢是要用牙线的，上面那个是牙线来的。有没有人在这里是用牙线的每一天？很多人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牙线啊？跟牙周病有关系的，这个金蝶丝有关系的。所以呢我特别发觉呢，即是我听牙医讲，中国人呢是很容易有这个牙周病，即是金蝶丝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见很多的牙医呢，他都是叫你什么，除了刷牙之外呢，用牙线来帮助你。那刚才如果你只是看这个，你不知道他推紧什么东西，他不是推紧笑容呢？其实不是的，那些其实是牙膏来的，牙膏挤出来的。但其实他要推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推怎样是牙齿的健康。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呢？我们要有上文下理，你才知道究竟这幅图画讲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不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可能叫估不到究竟这幅图画究竟要 是不是叫我笑多一点呢？就是这么简单呢？其实不是， 他要推的是什么呢？用牙线每天刷牙。上文下理是对看诗篇是非常重要，而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这件事。当我们打开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不觉得有上文下理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看其他的圣经，你会觉得有上文下理的。譬如打开创世纪的时候有上文下理的，是吗？即是你那个故事的发展是跟上一个故事有关系的，那我们会很容易连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，即是当然要你有兴趣啦，是吗？但如果你看创世纪，看摩西五经，你应该是一气呵成，因为是上文下理嘛。上这个故事和下个故事其实是 有关系的嘛。但我们不是这样看诗篇的，我们诗篇是一篇一篇看的。好像呢，这一篇和上一篇和下一篇是 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们就是这样看圣经，特别我们这样看诗篇。但是这幅图画告诉我们知道，上文下理是很重要。如果你要明白诗篇究竟讲了什么，刚才我讲到呢19章和14节的时候，我们怎能够让我怎能够让弟兄姊妹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牧养，从神的话语来帮我们过一个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都蒙上帝悦纳呢？今天我希望同你看诗篇第十九篇。但是诗篇第十九篇呢，你不可以单独只看第十九篇的。但我们呢，首先要同弟兄姊妹去分析一件事，就是我小学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呢，在香港呢就有读这个中文的时候呢，有叫文章体裁。有没有人是记得这些东西？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香港要不要读文章体裁。我们那时候即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是要读文章体裁的。知不知道说什么文章体裁？文章体裁就是说，究竟这个是诗体文章啊，还是叙事文章，还是散文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是吧？这叫诗体文章。其实原来诗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章题材。简单讲几样东西，就是有叫律法诗、皇室的诗、爱歌、赞歌，然后在这些分类里面又有历史的诗歌等等的东西。我们要明白，当你打开诗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篇诗的文章体裁。我们那时读中文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先生第一件事要教，你要知道这个文章体裁是什么，那你才可以了解究竟那个文章讲了什么东西。其实文章体裁可以用另一个的角度去看呢，就是原来在诗篇有些字，或者圣经里面有些字，只是某些的情况才出现，或者某些的文体才会有的。我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，日常生活的例子。我想问你，生日快乐这四个字，如果你出去买一张的 Hallmark 的卡，是哪一类种类的 Hallmark 的贺卡呢？生日快乐贺卡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找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呢，你去到 Walmart 或者什么好多种卡，是不是？受浸卡、哀悼卡、生日快乐卡、情人节快乐卡、情人节快乐卡，你不会在情人节快乐卡找到生日快乐的，找不到的。你只能够在情人节的卡里面找到什么 Happy Valentine Day， 情人节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某一类的文体呢，就有某一类的字，某一类的诗体呢，诗章体材呢，就有某一类诗章的。另一个步步高升，这些是什么卡？或者你在哪里找到？家里的挥春那里，是不是步步高升？又或者呢，乱去 Walmart 那里买一张卡，人家 promotion 那些，他都有啊，祝你步步高升，是不是继续升上去步步高升。还有呢，主安慰你， 在什么卡里面找到？不会在生日卡里找到的，是在 sympathy 的卡吊问人的时候才找到主安慰你。所以其实不同的文章题材呢有不同用的字，当你研究诗篇的时候，当你看诗篇的时候，其实是一样。那么呢，诗篇十九篇呢其实是属于呢这个律法诗。因为刚才我读有什么字出现了，耶和华的律法，耶和华的法度，耶和华的训词，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的道理，耶和华的典章，是吗？这些呢是很多时候只是出现在这些叫做所谓律法诗那里。那另外呢还有一类诗你要知道，就叫王室的诗，就是讲皇帝的，就是诗篇第二篇第十八篇，其实还有很多的，不过我在这里列举出来。律法诗呢，就是这类的诗呢只有三篇而已，很容易记的，第一篇，然后是十九篇，刚才去读的，跟着那篇呢就是119篇。我想问有没有人识背119篇的？请你举手。我告诉你我都不识，因为那里有几节啊？176节。还有呢很多都很相似的，讲来讲，因为你的命令呢我就存活了，跟着没几个又讲，因为你的律法呢我就可以 得以存活了。119篇是叫律法诗，咁你將1和119加埋呢就119，所以一定记得全个诗篇只有三篇嘅诗呢係讲律法，即係有律法呢个字喺里面。咁我叫呢啲叫律法诗。咁点解我要讲王室嘅诗同埋律法诗呢？因为呢其实编撰诗篇嘅人呢150首嘅诗呢係有文有路嘅编撰。不是求其那些編撰詩篇的人找到150首，將它就這樣丟下去150首，就今天我們手上的詩篇，不是。在近這30-40年對詩篇的研究，就是說詩篇不是個別一篇一篇的看，是要一組一組的看，而是作者是有一個編者是有一個編撰的技巧。裡面第一篇是律法詩，是不是？我們剛才說過，剛才我們說第二篇是王室诗，是讲耶和华的受高者在锡安山作王，所以第一和第二篇是摆在一起的，律法和受高者这个的王室的诗。原来18、19呢，如果你打开第18篇看呢，又是叫王室的诗，19篇是律法的诗。所以这两种的诗呢就好像呢是一个编撰的作用，来去帮助我们去了解原来律法和王室的诗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摆在一起。而第一、第二篇呢是我们怎样去看诗篇的一个入门的方法。我很多时候喜欢用一个比喻，就是一间大屋呢不是一扇的大门的，是两扇大门，这样才威的。你看看我们教会都是，我们教会挺威的。你出去我们的大门门口看看，是两扇大门，开一扇不巴闭的。我自己家都是一扇，你们家都是一扇。你们家有没有两扇大门？哇，你很巴闭。诗篇一样，两扇大门，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其实是引导我们进入诗篇里面。所以你开一道门呢就不是登堂入室，要开晒两道，你要看晒两篇，然后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看诗篇。好了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第一和第二篇很重要，因为讲入门嘛，怎么去看诗篇嘛。这里呢，这些是我不会详细在这里讲的。诗篇第一篇呢，第一节呢是应该不是和合本所讲，其实第一个节是有福的人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有福的人。 不从我人嘅计谋，不站等等等等嘅嘢。咁啊，第二篇好得意嘅，第二篇结束嘅时候咧就话投靠佢嘅人系有福嘅。嗱，你有冇留意第一同二篇开始同结束嘅时候都系有同一句说话，有福嘅人开始有福嘅人，跟住结束嘅时候系有福嘅人。原来诗篇系要同你讲福嘅，所以由第三篇开始咧。你要从这个进路去看呢，诗篇是跟你讲有福的。有福这个字呢，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的中文英文圣经里面是要做 happy。happy。初初我看这个字的时候，我觉得译得不好顺意。因为美国人是喜欢 happy 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一个happy 的文化，所以你跟你仔女讲的时候或者你看电影都听到，你老师都是这样讲，最重要是 happy， 你想做什么就什么，最重要是 happy， 是不是？我这个美国文化是要 happy 的，所以呢当美国人不 happy 的时候呢，就很多叫做 therapeutic 的心理治疗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 counseling， 有很多的辅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 happy 嘛，所以我需要有心理的辅导整到我 happy 咯。这个是一个讲 happy 的文化。但是呢，我想告诉你，诗篇其实讲 happy 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 state of well-being，全人安泰。这个福字，有福的人，诗人的意思是一个全人安泰，或者用另一个字就是 shalom， 平安。我们想不想全人安泰？第二节，神不是只是关心我们感性上要 happy， 神是关心我们整个人有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安泰在里面。所以神的话语其实是要引导我们有一个全人的安泰。神不是只是关心你 happy， 你感性上 happy， 是关心你整个人 state of well-being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全人安泰呢？就是在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第六节和二篇的第十二节有一个字出现，不至灭亡，免得你们灭亡。原来灭亡跟安泰很有关系，如果我们灭亡就是说我们没有安泰，但如果你有安泰就不至于灭亡。神造人的时候其实是给人安泰 peace shalom 平安，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安泰，就步入灭亡。但我们感谢神，是不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耶稣来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由灭亡没有安泰的情况进入什么全人的安泰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我们生命一个 footnote， 是我们生命的文章，不是下面那个 footnote 那个注脚那么简单。神希望的当他做我们人的时候，在我们有一个安泰，一个 happy， 这个 happy 是安泰，而且可以用一个字就是要我们有圣洁。但很可惜，当始祖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了这个安泰，我们步入了灭亡，我们再不是圣洁。但感谢神，神差遣他的儿子叫我们得以为圣。 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就是叫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。 The Happiness 的 I 就转成 Y、okay? 有没有看过这个、很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个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呢，他是起步的时候呢，他是很穷光蛋的。 他要住那些人家的慈善机构，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去住，他一早就要去排队了。如果你排队去排队好后住晒呢，对不住你们要走。他由一个很小很小的职位一路爬上去，爬到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，一个很成功的人。所以个故事就说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。 他去到那个阶段他很开心， 他是 single dad 带着个仔，但是这个是世界的定义，什么叫开心？我们的定义是跟世界的定义不同。上帝关心我们的不是只是那一刻的欢笑，上帝关心的是一生，我们一生的喜乐。上帝关心的是要我们过一个生活不单止是全人安泰，更加能够讨他喜悦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包括诗篇，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Dr. Criswell 他是一个美兰镇上一个很出名的牧师，他现在过了身。我读神学的时候呢，读牧养教会的时候呢，都要读他那本书的，就是这个怎样牧养教会。他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呢有一个美兵，美国的军人在越南打仗，在越南打仗的时候，有人去到未去越南之前，有人送了一本很小的新约圣经给他，叫 Pocket New Testament。 其实这个人呢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，不过他越南打仗的时候呢，他就带了一本圣经在他那个的心口那里。然后呢他就去了打仗。这个人呢就在一本圣经那里呢写了一句说话，他说 On this day I, Wilton Thompson, take Jesus as my personal savior。 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叫做 Wilton Thompson 呢，邀请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所以他就在他这本的新约圣经那里写了他的名字。但是人怎么能找到这本新约圣经呢？找到这本新约圣经的时候呢，上面有个子弹洞。而这个人呢也都因为这个子弹呢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这本有子弹窿的新约圣经救了这个人，因为就是因为有他这本圣经，他去越南打仗未被射死之前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 Criswell 就讲这个故事，神的话语包括诗篇是要来拯救我们。神的话语不单只是要那一天拯救我们，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拯救我们。神的话语不是只是说给我们知道信耶稣的好处有什么福气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信耶稣之后怎样去跟从耶稣。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，要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 都是有益。叫什么？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包括诗篇是叫人相信耶稣，不单只是叫人相信耶稣，更加是带叫我们过一个全人安泰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第二点，就是说神的话语牧养主羊。刚才十四节我们读了，我有没有一起再读？我一起读第十四节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你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。今天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身体有病，医生多数会 recommend 你做一样嘢，系咩？去照 X 光，去照 CT scan， 因为佢都睇唔到你里边有啲咩问题。咁啊，去照 X-ray， 去照 CT scan， 嗰度咧就睇到究竟你个身体里边有咩问题啦。今日你同我都冇话睇到对方心谂嘅啲咩。可能我们会听到人你讲的话，但未必看到你的心。我们的上帝是不单止听到我们所讲，亦都看到我们的心是怎样。诗人说你要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人。怎样做呢？在这大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知道。十九章第七节，你怎样心里面口里面都得神喜悦呢？就是十九章第七节开始，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够苏醒人心。耶和华律法这个字呢，上一次出现呢就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为在于耶和华律法，叫他喜爱，罪他律法昼夜思想。这里跟和本有些翻译不同，这里有两个字呢你可能不会看到出来，但我想用给你知道。在为在于耶和华律法是他喜爱，在他律法昼夜思想的人，这个是有福的。你要在哪里？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你在 CCUC North， 下个礼拜日可能你仍然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但是一阵十二点半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在礼堂了，你去在哪里？体育馆，是不是？在那里做什么？吃饭嘛。十二点半这里没有饭吃的嘛。你坐在这里，在这里没有用的。这里是给你敬拜，这段时间给你敬拜，去听神的话语。啊，十二点半呢？我不在这里了。我在哪里？体育馆。又或者有些人不喜欢吃我们这里的饭送的，你在你的车上开车去另一个地方。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，我现在说在哪里重不重要啊？弟兄姊妹，很重要。你十二点半之后你在这里是没有饭吃的，也都没有人在这里，你去那边咯。在很重要，诗人要告诉你，你在哪里啊？现在他两次要讲在耶和华律法，在他的律法昼夜思想。原来前面呢有五个在字的，都有，因为前面有三个在字的，在这个那些在呢，就你不在那里，最好不在那里，最好在哪里？在耶和华律法。他们讲的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耶和华律法讲的什么呢？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十四节这样说，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搬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。诗人讲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摩西五经，就是你现在手上的创出利民申。诗人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你要回到摩西五经，回到耶和华律法，回到圣经里面去知道 乜嘢系神嘅律法。然后咧，作者继续讲啦，对律法嘅形容啊，佢点样形容咧？七至到九节，佢系咁样形容。除了用耶和华律法这个字，它是法道、训词、命令、道理、典章。如果你看诗篇189篇，这些字囊全部出来的，因为都是讲耶和华的律法。然后他就告诉他知道，究竟这些耶和华的律法、典章有什么作用呢？能苏醒人的灵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沉睡的，但有神的话语，我们能够苏醒。然后他说，比智慧那些愚昧的人。我们其实这里绝大部分都很聪明的人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蠢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当你觉得蠢的时候，你要回到你要得智慧的是神的话语。还有呢，能够快活人的心，刚才我们讲过，你 happy 不 happy？原来你不 happy 的时候，你可能缺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打开圣经读。原来读圣经能够叫我们 happy。还有呢，耶和华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。今天你和我很多人都要戴眼镜，有没有人你都不用戴眼镜的？即是你不戴眼镜都看得很清楚，我请你举手、啊、可以做飞机师那只、啊，我们个个都有眼睛上的问题。他说神的命令能够明亮人的眼目，再讲他的道理叫人洁净传到永远，典章传言真实，传言的公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知，为什么神的话语可以牧养你们？因为其实当你打开圣经，或者当你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就在那里。神的话语不单止很仔细形容给我们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，他说呢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滴下的蜜甘甜。我想跟你说，就是这个羡慕这个字呢，就是可喜悦，是同一个字。如果我们要讨神喜悦呢，你要羡慕神的话语，好像羡慕金子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某些东西存在一个很高的价值，所以呢，在你的行为里面，你就为了这些你存在有很高的价值的东西，奋不顾身，落刀山勿入，上刀山落油锅，为了你那些很高价值的东西，赴汤蹈火，不计成本。这里讲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？比金子、精金是你们要羡慕的，好像你讨神喜悦一样。然后呢，作者可能觉得有一天中国人会看这段经文，所以他要加上蜂蜜这件事，要讲一下食的。讲食呢，我们就打醒十二个精神啊，原来比蜜更加甘甜。这个就是神话语的价值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作者也将负面的情况告诉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，就有这些负面的效果。什么效果呢？他说，且你的仆人因此什么？因律法受警戒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？谁愿赦免我忍，愿你赦免我忍而未见的过错？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因为上面是讲神的话语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如果你不在神的话语，就出现这些负面的情况。这些负面的情况，诗人叫我们要小心。 如果不是你话语呢，我不会受到警戒，如果我不受警戒呢，我就有错失了，而且包括我隐而未见的过错。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要行任意妄为的罪，也不要让罪来管制我，怎样可以做到回到神的话语。但愿神帮助我们去牧他自己牧养我们。神的话语就好像这些的山一样，其实这些黄色的路标啊，是一些警告的路标，是不是？他告诉你最顶那个在你的左手边，最顶那个，他说前面呢要转，即是前面没路行，你一定要转左，是吧？然后你继续揸车的时候，那个曲了那个，即是前面是弯曲的，你不要直去，你直去就冲了落崖了，你要好像个箭嘴那样转左，然后再直去。还有这些全部都是警戒的，最下面那里有三个山，那个回转处，是吧？还有呢，有细路出现了，不要开那么快，是吧？还有呢，这个可能是澳洲来的，这里就用个鹿，是吧？澳洲就用个袋鼠，是吧？喂，前面有袋鼠啊，小心开车。我们 教会弟兄姊妹有都有人领过嘢，就是被啲鹿撞亲，或者你撞咗个鹿，是吧？神的话语就是这些好像警戒一样，他说因此这个仆人受警戒，谁能够知道我错失，谁能够看到我未隐而未见的罪，不要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要让罪辖制我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单止有负面的后果，有正面，有正面。你读神的话语，守神的话语，他说守着这些便有大赏，不是只是赏赐，是大赏赐。箴言22章22篇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有赏赐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，除了避开 行恶之外，我们想不想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赏赐？刚才我们说愿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思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我想和你看一个字，就是第一章第二节，思想，昼夜诵读或者思想神的话语 meditation。 原来这个字在诗篇里面出现过另外几次，63篇第6节，他说我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，同一个字，即是我们睡在床的时候可能你很快就入睡，但如果你不睡得着呢，诗人提醒我们想想上帝，想想上帝。77篇第12节，我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默念这个字和思想这个字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是可以牧养你，神的话语是可以叫你心中的意念，口里面的言语讨神喜悦。不过你需要思想默念上帝的话。我们每年都鼓励弟兄姊妹有一个读经的计划，其实一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。如果你没有读经的计划，我鼓励你，我们后面有一答是一年读经计划表，虽然现在是已经是2月14日，好像你已经 behind 了个半月的时间，都不要紧，你今天开始，几时开始都可以。如果你看到刚才我所说神的话语可以牧养你，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在负面离开罪恶，正面 能够得到大赏赐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默想上帝的说话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是永恒，牧者是暂时。当牧者不在的时候，神一样可以牧养你，就是透过你自己的话。在我们在当中有这个弟兄姊妹，其实他们经历过神话语的牧养。其实我能够帮到这些弟兄姊妹不是很多，但是他们是靠着神的话语得到牧养，得到帮助。当我们遇到危机困境的时候，不是其他，是透过他们读经和祈祷来去得到神的喂养、神的牧养、神的帮助，能够脱离他们的境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开始我们要在神的话语，我们今天开始去学习读经，学习怎样默想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每一天神都在牧养着你，因为你打开他的话语，你在读，你在思想。我们低头去祈祷。